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也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强，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像。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由于现有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数量极其有限，参加活动请抓紧时间提前报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咨询预定电话400100。参加活动请抓紧时间提前报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咨询预定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 嗯， 随着昨天的活动消息一经发布啊，全国各地的反响都特别的热烈。 是。 没想到啊，真正的是走进了咱们寻常百姓家了。 的确是这样。因为现在呢，大批的三甲医院还没有先普及。那么有很多呢都签完协议了，但是还没有交付。 嗯。 可是咱们老百姓呢却可以先用上了。 没错，我知道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要得益于徐主任您的不断努力。如果说不是您提议，大家也不会得到。不是您的话，我们上一次三甲医院做一次那就得200-300块钱。 嗯， 虽然说效果好，但是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哪经得起这么大的消耗啊。 嗯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由衷的感谢您徐主任。 其实就像我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能够不让大家花钱的地方，一分都不会让大家掏。 嗯， 那必须要花钱的地方，那就会让大家觉得每一分钱花得物超所值。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大家尽少的花钱，为大伙儿呢减轻负担，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伙儿都收获到健康。 嗯， 我呢就要让大家亲眼看到事实。那么在生物医学当中，这180天呢，被认为是人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也被认为呢是生物疗法的周期。所以我可以拍胸脯向大伙儿说，通过生物疗法外在不断的修复细胞，生物制剂内在不断的为细胞补充能量，那这两个生物疗法强强联合，一定会让大家收获到您从未有过的健康状态。 嗯，其实徐主任和大家在电波中对话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也一直致力于给大家最好的治疗方式，也把大家的健康作为己任，为大家呢办了很多的实事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啊在前期呢做过免费体验，那也是实实在在的疗效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 是的，其实呢仅仅是十次的免费体验，那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嗯， 不少高血压的朋友，这血压呢降下来了，有冠心病的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少了，胸口憋闷感消失了，眩晕的朋友呢脑子不迷糊了，有老慢支的不怎么咳了，呼吸顺畅了，痰少了，那有前列腺炎症的小便畅快了，烧灼感消失了，等等等等，效果非常显著。那如果有条件，咱们能够继续坚持配合上一口饮三颗砷的生物制剂，让体内的细胞来一次彻底的更新的话，那效果肯定是会再一次迈向一个台阶。而且我们说，一台小小的你放在家里，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巴马搬回了家。 嗯， 那从此以后，你在家里随时就能享受巴马的高地磁场，巴马的远红外线，巴马的负氧离子，巴马的水，而且是全家都能受益。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呀代表了一种医疗趋势，指明了未来的医疗方向，那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咱就把病得到了缓解。那么它呢将成为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拥有的，我个人认为啊，我相信也是大伙儿的想法，早一天拥有咱们就早一天享受，早一天健康。 嗯， 那这段时间呢，我总跟大伙儿提起这个巴马，咱们很多的老同志啊，对这个长寿之乡呢，都非常向往。其实不光是大家，就连我，若不是心中始终牵挂着大家，事务又繁多，我还真希望能够在那儿啊安度晚年。 嗯， 因为巴马实在是给人带来太多惊喜了。 哦， 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开始那会儿进巴马考察，曾经拜访过一位109岁的老人，叫黄妈坤，跟他聊过一会儿天，后来因为北京有事儿要处理，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等我返回巴马的时候，我这脚啊刚踏进村口，就听到有人喊，桂英，桂英啊，你回来了。 嗯， 我刚才在山下我就看到是你啊，我就赶紧准备饭菜，这样你今天呢就在我这儿吃。老妈妈说完我一愣，我说我在山下，离这儿怎么的也有2里多地儿吧，这你都能看出来是我呀。他说，嘿，你真有意思，我又没聋又没瞎的，有2里多地儿吧，这你都能看出来是我呀。他说，嘿， 你真有意思，我又没聋又没瞎的，一个大活人我认不出来呀。 嗯， 当时啊，我就被他的视力深深的折服。但慢慢的我发现，在巴马像黄妈坤老妈妈这样眼神好的老人他不计其数啊。 哦， 不少的巴马人都靠着自家种植的棉花纺织出土布，用它来出售维持生计。那么很多年岁过百的老人也还在自食其力，一天能织出好些个布来，那梭子来回的窜呢，看得人是眼花缭乱，但他们却是一丝一线的不带错的。后来呢，我们就给巴马的老人做了视力的检测，发现他们的普遍视力基本上都能够达到 5.0、 嗯、 那就跟视力完全没有受损的孩子一样了。而且咱们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睛，咱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非常清澈，没有半点杂质，更不存在浑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的眼睛有没有过那种胀疼感呢？有没有偶尔觉得眼前有小黑点啊，或者是小飞虫啊？他们都摇头说没有。而咱们再看看咱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患有眼疾的群体是非常的庞大。40岁出头过后，不近视的这些朋友们，多多少少的眼睛就开始花眼了。50-60岁之后，就出现了飞蚊症，眼前的小黑点啊，小苍蝇啊，越来越多。再往后头发展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眼病等等，这些个就来了。 嗯， 很多中老年人，别说让他大老远的认出个人，干点什么针线活，就是他连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他都看不了。更有不少的老同志，明明好手好脚，能走能蹦的，却因为这个眼病，活得就跟瘫痪的一样，什么事儿也不能干，哪儿也不能去，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那我们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眼病，归根结底，都是眼底血管出了问题了。 嗯， 那咱比如说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啊，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就是咱们晶状体代谢紊乱了，细菌呢、病毒啊，代谢不出去了，那日积月累造成了晶状体的浑浊，就跟一碗蛋花汤一样。那咱们说为什么晶状体代谢会紊乱，那是因为眼底血管有了淤堵，代谢的通道被堵死了。咱们再比如说青光眼，大伙儿都知道， 嗯， 青光眼这个症状就是眼压升高、头疼啊、恶心呐、呕吐啊，这个眼病致盲率非常高。 哦， 而眼压为什么会升高呢？眼底的血管有了淤堵了，血液流通不过去了，它都全聚在一起，水涨船高的，眼压自然就跟着上去了。那么再有黄斑变性，脉络膜的血管硬化了，这也影响到黄斑区的血液的供应，使黄斑区的视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出现了退化。而黄斑区是咱们视觉最敏感的部位，因而呢，咱们患者可能就明显的感觉到视力减退，还有呢，眼前会出现固定的黑影子。那么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这个眼底的病变、糖尿病的眼病、视网膜中央动脉静脉栓塞等等等等，全都是眼底血管或硬化或阻塞来导致的，视神经的供血供不上了，眼组织得不到血氧的供应而造成的。 嗯， 那大家想， 咱的这个眼睛才多大呀。而在眼底呢，又分布着血管，视神经，那是千丝万缕，那得多细微呀，多脆弱呀。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眼病其实就是微循环障碍，这其实也是眼病最棘手的一个原因。 哦， 你看咱们滴眼药水，你别说这眼药水的药物成分进入到眼底的血管神经了，就连咱的血眼屏障，这眼药水它都进不去。 嗯， 那最后发挥作用的，你这个眼药水啊，少之又少。那咱们说做手术，眼睛做手术风险大不说，即使您安全过关了，那也解决不了一些根本的问题。因为那些细微的血管，它再次发生淤堵或者硬化的概率太高了。这也就是咱们很多老同志花了不少钱，受了不少罪，视力还是逐渐的下降，慢慢呢，逐渐失去了光明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巴马的老人啊，巴马的老人他们是如何维持视力，如何远离眼病的呢？我跟大伙儿说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那会儿啊，在巴马考察的时候，遇到过一名糖尿病患者，因为长期血糖降不下来，并发了糖尿病的眼病，已经出现过一次视网膜脱落。 嗯， 已经做了手术了。 哦， 但是不到一年，他的视力又开始急剧的下降，啊，这个不是缓慢下降，一两个月视力下降很多。而且他的光感也已经非常弱了，可以说是形同盲人。 嗯， 后来呢，他的女儿陪着他到了巴马，住了几个月，啊，血糖降下来了，而且眼睛的光感越来越强，视力呢逐渐的开始恢复。 嗯， 当时这个患者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是从光明走到了黑暗，再从黑暗重新回到了光明，他能不激动吗？他说自己没有想到，仅仅就是换了一个居住的环境而已，困扰了自己几十年的血糖就降了下来，而且让他重见光明。那么像他这样的例子在巴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进入巴马的时候还看不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么待上几个月之后就能够亲眼看到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人。 嗯， 而且不光是这些病人，就连我们研发组的所有的成员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嗯， 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调研工作很繁重，还有那么多的资料需要查证，非常累眼睛的呀，但是在巴马你每天睡的觉起来，你就会发现眼睛周围的眼屎特别多，而且是黏黏糊糊的。这个眼屎排出来之后，就感觉眼部的疲劳感它消失了，眼睛特别清亮，黏黏糊糊的。这个眼屎排出来之后，就感觉眼部的疲劳感它消失了，眼睛特别清亮。 嗯， 当时啊，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个老教授，姓刘，他眼花呀，看资料的时候每次都得找老花镜戴上。那有一天，我去让他看一个资料，他没戴眼镜，把资料拿过来就看了。我当时非常惊讶，我就提醒他，戴上老花镜。我们一提醒他，他自己也才惊讶了。哦，是我的老花眼得到了缓解，我在正常的距离内就能看清东西了。 嗯， 再也不用把这个资料拿得老远，虚着眼睛看了。 哦， 那后来呢，我们随着对巴马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这儿的一切都源于巴马的高地磁场。巴马高达 0.58 高斯的地磁场，作用于人体皮下9到12公分，释放的脉冲可以疏通血管，促进眼部血液当中的杂质垃圾的分解，降低咱们血液的粘稠度。 那么高地磁场还能够修复眼底的细胞，特别是能够修复血管内皮细胞，使咱们的血管壁恢复光滑，血管呢恢复弹性，来解决眼底血管硬化的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高地磁场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高地磁它是一种物理能量，即便是再细微的血管它也能进入，从而呢轻轻松松解决微循环的问题，恢复咱们眼组织的供血供氧，打通眼部的代谢通道。记得那会儿做临床的时候，有一个青光眼患者姓杨，当年年纪不大，50岁，平时呢喜欢吃完晚饭呢出去散散步，可是从那年的6月份开始，他就总觉得很累，门都不想出了。有一天呢吃过晚饭，突然觉着头痛不止啊，还恶心呕吐，自己以为呢是感冒了，也没往心里去，吃了2粒感冒药，然后呢就上床休息了。他想啊，我睡一会儿觉就会好。不料呢半夜里他头疼得越来越厉害，那就不得不去医院看急诊。经过大夫的仔细检查，发现他的右眼视力已经跌到了 0.2， 左眼视力则在 1.0 左右。给他测一下眼压吧，因为他头疼啊，眼压超出正常值的2倍。当时呢大夫就跟他讲了，你呀正处于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期，马上呢就给他进行了降眼压、缩瞳等等治疗。治疗之后呢，患者的头疼消失了，右眼的视力恢复到了 0.6。但是打那之后，患者呢就经常感觉到眼睛干涩、酸胀，而且看东西越来越糟糕，视力呢逐渐的又降到了 0.4， 而且他的眼眶辐射到脑袋这一圈这儿都有胀痛感，所以人呢经常失眠。那么怎么办呢？再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你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你这种眼病如果控制不好，很有可能像之前的那只眼睛一样，再次的形成爆发型的青光眼。那么患者当时才知道，那一次匆忙的手术不过是一种急救手段，并没有去掉他的病根。于是呢就失去信心了。后来给他主刀的医生呢就推荐他来做临床。那当时呢因为担心他这个青光眼再次的急性发作，所以我给他配合使用了有着一口饮三颗砷美誉的生物制剂，给他的细胞补充能量，加快速度，阻止他的病情的恶化。之后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部的那种酸胀感减轻了。而且眼压也下降了，他的眼睛呢终于是出现了久违的轻松感。这就是生物疗法的特点。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头不疼了，眼睛呢没那么干涩了。他自己就说了，我呀早上起床以后排出了大量的黏腻的那种眼屎，排完眼屎之后觉得眼睛特别清亮，就好像是刚刚点完眼药水一样。再一段时间呢，他的眼压基本稳定在了14毫米汞柱。而且呢他的视力逐渐的提升，并且睡眠的质量也得到了改善。那当时我们检测到他这个眼底的血管有好多地方呢已经疏通了，视神经的供血呢也恢复了，但依然呢还是存在几个地方毛细血管的硬化问题。所以呢那就这样一直坚持，像有飞蚊症的，看什么东西眼前总是飘着小黑影什么的， 过了一段时间呢，黑影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么有白内障的呢，代谢通道就能够得到一定的疏通，把这个细菌呢、病毒啊给它排出眼底。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眼角的分泌物就会逐渐增多。 嗯， 过了一段时间呢，眼前的白纱就能慢慢的揭开来了。 哦， 那么晶状体浑浊范围呢也明显的减小，视力呢能够逐步提高。那么如果是黄斑变性这种眼病，过了一段时间呢，眼前固定的那种黑影会逐渐的消失，黄斑区的血液供应就能恢复正常，那么我们的视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呢也能够慢慢的恢复运转。而对于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引发的种种眼病，一直坚持就让我们能够把眼部的问题给解决了。 嗯， 那大家伙儿，如果您再配合上生物制剂，让我们体内的细胞进行一次更新，那不仅仅能解决咱们当前的疾病，还能使咱们的身体恢复到一个绝对健康的状态，恢复自身的免疫力。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推出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的初衷，就是想让每个人都见证效果，让大家摆脱冠心病、高血压、脑血管后遗症、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腰椎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各种眼病等常见慢性病病痛，把咱们失去的健康呢找回来。 嗯， 从此呢，咱们像巴马人一样，吃喝拉撒睡，样样咱们都舒服。当然了，我得说一下了啊，这个获得的奖金有限，那么现有生物疗法数量也不多，所以呢，这次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参加上的。 嗯 啊，你要错过了，我老太太只能说对不起。没有奖金的补贴，大家只能按照原价来进行。 哦，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留有遗憾啊，能省一点咱们就试一点。 嗯，机会很难得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像徐主任说的一样，把失去的健康找回来，通过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这样一个康复回馈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好身体。那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报名。 那其实呢，传统的中医它就是这样。 嗯 啊，无论是养生啊还是治病啊，都讲究个方式方法。那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症，那都要进行方式方法的变化。当然，咱们也从来不缺少治病的方法啊。曾经有一位得了白内障的患者找我那个诊治，当时他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经常是迎风流泪，而且还有剧烈的头疼、心烦、口干，上医院眼科治疗，医生给他用眼药水没有效果，又给他做了手术，可是没多久吧，在他的眼睛上又出现了青光眼和眼底出血，视力呢直线下降。 嗯， 于是呢他来找到我，当时啊给他诊脉，就发现他的脉象是琴弦脉。 嗯、 啊、就像是那个紧绷的那个琴弦呢，有一定的进度和急促感。 琴弦脉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心火很大呀。 哦 啊，而且他那个舌质红啊，啊这个胎呢又是黄腻的，他这个病呢正属风火攻木症啊，在治疗上呢应该以清肝泻火为主。 嗯， 但当时呢我考虑到一个问题，给这个患者开汤药的话，药呢会先到达脾胃，脾胃处理以后再分配给各个器官，最后呢循环输送到眼底，而汤药的药效就在不断的分配当中被削减。 等到达眼睛的时候，这个药效已经不足以泻火了。 嗯， 所以普通的人倒是可以加大药量，而这位患者呢，他的脾胃虚弱，苦寒的药本身就得少用，你就更别说加大这个药量了。我是想了再三之后，我采用了特殊的外治方法。 嗯， 三熏九蒸法。 这是怎么应用呢？ 这个也就是把这个药物煎煮以后，趁热让患者熏蒸九大穴位。 嗯， 熏蒸至热气不再热了，把这个药液呢加热，熏蒸第二次。热气散掉以后再加热，熏蒸第三次。 哦， 那么这个三熏中，第一熏能借助药力趁热通过皮肤腠理直达经络。二熏呢，能够加强中药力的功效，通过穴位把体内的垃圾毒素排除经络。那么三熏呢，就能通过药力保持三脉的通畅，促使腠理疏通，气血流畅，脉络调和，修复它受损的眼部组织，从而呢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嗯，这是三熏。 嗯， 那九蒸是蒸什么穴位呢？ 九蒸啊，指的是眼周它的九大穴位啊。 嗯， 有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童子髎穴、鱼腰穴、丝竹空穴、承泣穴、球后穴、阳白穴啊，这九大穴位。 嗯， 中医上讲，穴位所在，主治所及。比如说这个睛明穴，这个穴位是太阳穴膀胱经的第一穴，这个气血经由此穴再提供给眼睛，眼睛受血而能视，所以常熏蒸此穴可以使眼睛变得明亮清澈。 嗯， 童子髎穴呢，这个穴位为胆经头面部的第一穴，胆及其他所属经脉主半表半里，在人的上焦主降，在下焦主升。本穴的主要物质，也就是汇集头部的寒湿水气后，从头部冷降到地部。常熏蒸此穴可以治疗青光眼、近视，还有这个视网膜出血、白内障。所以说三熏九蒸的方法对于治疗白内障等眼部疾病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 嗯， 所以当时呢，我是在回光汤的基础上辩证加减开方。那么经过熏蒸以后，患者眼底出血的情况得到了控制。 嗯， 而且自己感觉眼睛亮了很多。 哦， 他就说好像这眼睛洗干净了一样啊。视力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嗯 啊，那其实呢，这个白内障啊已经成为现在危害最大、发病率最多的啊，也是最高的一种老年病了。 嗯， 而现在市面上常用的治疗方式就是眼药水、眼贴。 嗯， 可是咱们眼睛中有一层叫血眼屏障的物质，它就好像是咱们皮肤保护我们五脏六腑以及血肉一样，它保护着咱们的眼睛。那么保护暴露在外头的眼睛不会感染，不会腐烂，但是呢它也将这个眼贴和滴眼液中的药效给它隔离在外了。 嗯， 所以很多白内障的这个病人呢，用了这个眼药水之后，白内障的程度没有多大的改善啊，这是其一。其次呢，就是这个患者有的时候觉得改善不了，那我就选择手术吧。 嗯， 但是这手术呢有很多的局限。 哦 啊，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啊，动脉硬化的啊，就算手术成功了，还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啊，并发症，甚至呢还有可能面临白内障复发的风险。而且有糖尿病的人呢，还不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因为血糖太高。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跟大伙要说， 白内障手术只能做三次。你要是说不行了，你去做第四次，大夫就不会管你了。 嗯，所以这个白内障啊，在治疗的方式上大家也是很头疼的。 嗯，因此我就建议大家伙儿在治疗眼部疾病的时候，你最好选择中医，这样既安全又有效的方法。 嗯，好的，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由于现有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数量极其有限，参加活动请抓紧时间提前报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咨询预定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说。 徐主任呢，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啊， 多大年纪了？ 徐主任呢， 啊， 我要说说年龄我都有点干啥，你看你能给我的贡献，我呢还得上这来治病，还得拿你这个发明这个。 啊， 嗯， 我问问这段时间自己觉得身体上的病怎么样啊？ 我做了已经第9次了。 哦，第9次。 我原来的病是啥呢？是那个我主病很多，主要是来做那个风湿骨病。 哦，风湿骨病。 嗯，我今天我主要今天来呀，老早就来家出来了。 啊， 我主要是来那个在订购来了。 哦， 我听说那个给我们优惠啊。 啊， 完了那个徐人呢，我太感谢你了，你咋这么体贴俺们呢，真是我特别特别感动。徐人， 哎， 就是你从第一天开始讲课 啊， 我就听你讲课， 就爱听 呢。你呢和蔼可亲哦。 嗯，谢谢谢谢。 你那个是我们的这些患者亲切，我在记在心里。在这个听到这个什么以后哈，安排来以后，我就来那个做 了。那您刚才跟我说做的是关节的问题，原先关节严重吗？这个问题， 我的那个这个病啊，这将近半个世纪了。 哦， 那个上楼下楼都像螃蟹似的那么走，一步一步挪。 哎呀呀， 那个手脚都变形了，是不是？ 啊，手脚变形， 手脚 疼得很是吧？ 啊，那手吧，伸出来那个右手食指和左手食指都像炉钩子似的。 哦，很严重了。 那脚吧哈，是啥形呢？ 啊， 那脚啊，就是二拇脚趾头落到三拇脚趾头上，给那三拇脚趾头啊，那个欺负的一点地方没有，脚趾盖都变形了，都扁了。 你这个情况是特别严重了啊。那您做了几次以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善呢？ 其实呢，我跟你讲，我一听说优惠我们了，我老早就来了。这我治的效果现在啥样？我给你说一遍啊。我就是做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 手就变软乎了，原先那手肿的像小红萝卜似的， 哦， 像那小棒子似的， 哦， 那个手呢我肉都看不着了， 嗯， 完了做了第一次吧就变软乎， 嗯， 变软乎， 嗯， 完事儿前胸后背出汗， 嗯，出汗寒气往外排呀，啊，嗯， 哎，完了那个当时那是护士了解，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啊， 我就反映我的本身情况， 嗯， 完了等， 嗯， 我的胳膊， 嗯。 现在拿筷子也比较自如了， 哦， 我的大手指头比原先打弯都费劲呐， 啊， 这现在打弯可自由了， 可自由了， 是不是？ 啊，太好了，太好了，嗯， 其实你给我们这，你真是，啊，我从坐上到现在开始 啊， 我就觉得徐主任你真是挺贴我们啊， 啊， 啊，我真的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好啊？ 不用感谢我， 这次， 嗯， 尤其是这次， 嗯，我这么跟您讲吧，他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人，老同志给咱补充细胞能量的， 嗯， 那你这个，对对对，你这个生物疗法，嗯，它是修复细胞，正常情况下，啊，咱们的细胞呢，在180天。就能把人体内不好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缺少营养的细胞给它修复成好细胞，你细胞好了， 啊， 它正常代谢，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说啊， 嗯， 你现在能拿筷子了， 嗯， 手软和了 啊， 啊， 小棒槌好多了，啊，再一段时间呢你的手肿 啊， 啊， 哎，消肿了，那种疼痛，那种之前的不舒服已经不会那么胀着疼了啊！ 你想的太周到了，另外徐主任 啊， 我得祝愿你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感谢徐主任，谢谢啊，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好，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我你的讲课 啊， 我从头到尾一直每天在听啊。 哦，每天在听。我问问 啊，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太原的。 哦，太原的。 今年87岁了。 哎呦，我得喊您一声老哥哥了啊。 哎呀，谢谢你。 哎，老哥哥。 医德高尚啊，嗯，通过30来年的临床实验的， 嗯， 您费心了。 不费心。 我很感动 啊， 啊， 我能碰上您这个实验的。 啊， 哎呀，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你怎么会？ 结果我一试验的，嗯，这个东西啊，真好使啊！ 哦，您是什么病啊？ 腰间盘突出啊！ 啊， 狭窄。 狭窄。 嗯。 滑脱。 滑脱，哎呦，真复杂。 啊， 嗯。 我是一体多病啊。 嗯嗯。 这个我现在 啊， 是两腿麻木啊。 两腿麻木。 腰痛啊。 嗯。 大小便失禁的， 哦， 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 哎呦，这一身的病， 啊，我这简直我都没有活的信心了。听您这讲课 啊， 啊，要坚持，要有信心， 是不抛弃不放弃呀，啊？ 对呀，啊， 嗯， 所以我就一直啊就活下来了， 一直活下来，嗯， 太困苦了，我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啊， 所以说 我活在世上这样困难 啊！ 哎呀，我一听你们讲课，啊，我说我这回碰到救星了。 哦，碰上救星了。 哎呀，帮我感谢你呀， 啊！啊， 我通过这个试验这么好使， 嗯， 哎呀，我做梦都想到了， 嗯， 结果我一直，哎呀，想我什么时候搬回家了？ 想搬回 家。现在 啊， 啊， 我有希望了。 那您打电话跟他们说，不就能搬回家了吗？ 对呀。 啊， 嗯，我要搬回家了呀，我更有希望了。 更有希望了。我想问问呢，你能走路吗？ 啊，不能走路啊， 我一直是瘫痪的。 瘫痪多少年？ 8年了。 8年，那你做了当时什么状态？ 我做了就能迈步了。 哎呦，老伴儿在那儿 抬起来了。 哎呦，能迈步能抬起来。嗯， 还是我是有这个步行器。 哦， 嗯， 啊， 还得人扶着 啊，能抬起来了，嗯。 啊， 嗯， 能走到五米远了， 能走， 就是人扶子 啊， 到那个助行器 啊，能走五米远了。您这个健康啊，算是见着亮了啊， 就是， 能有这个效果是不是 啊？啊，我能碰上你呀，啊，那我就， 嗯，啊，能走五米远了。您这个健康啊，算是见着亮了啊， 就是， 能有这个效果是不是 啊？我能碰上你呀，啊，那我就。 嗯， 简直是万幸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啊，这个徐主任啊， 嗯， 你知道我有多困苦啊， 嗯， 我大小便失禁啊， 大小便失禁， 你想想这房里车子得24小时流啊， 嗯， 大便说变到裤子里就变到裤子里了，这， 嗯，那咱老姐姐受苦了是不是啊？ 我受苦，我是碰上你呀， 啊， 我特别感动啊，我说我这次我要能把这个搬回家呀， 啊， 这是我的万幸啊， 能搬回家 把我高兴的，嗯，我乐的没有办法我说我有救了，啊， 嗯， 知道这个就是给爸妈， 嗯， 这个生菜搬到我家来了，我肯定会活下去了。 是您的各种各样的病症也好，随着这个时间一天一天一次次的做，你也能够在家里走道。像您的情况，哎， 我谢谢你啊，我有信心了。 你有信心，那么 我原来没有信心的， 等 什么药也治不好啊。 您听我说，拿回家以后，你按照我们的要求，你搞不清，你打电话，坚持你自己在家里溜达溜达，肯定没有问题。 好 啊， 好，我谢谢你啊。 啊，不用谢， 你听我的喜讯吧， 嗯，我肯定要听你的喜讯啊，我肯定要听你的喜讯啊。 好，谢谢。 哎，好，再见。 不打扰你了，好， 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哎，请说， 哎， 啊。 啊，我今年64岁。 64了啊。 啊。 这年纪不算大呀，64。 不算大。 啊，对呀。 我主要是这个脑供血不足。 哦，脑供血不足了，嗯。 啊，我是经动脉硬化，还有腔， 嗯， 腔梗。 还有腔梗，血压高不高啊？ 血压正常。 血压正常。 血 脂 特别高。 哎，血脂高了 啊， 一个不留神呢，啊，你看看，这个血管出问题了，动脉硬化了，哎，有斑块吗？ 有斑块，对。 有斑块， 斑块 那就迷糊了，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那前期的免费的体验， 啊， 都体验过了？ 都体验过了，我这个活动我都订购了。 哦，您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把咱们这次的活动给参加上了是吗？ 对，我再一个吧，哦，做完之后吧晚上回家 啊， 增加睡眠了。 哦，增加睡眠了， 啊，睡觉比较好。 嗯， 再一个吧就是咋的， 嗯， 做完了之后 嗯， 脑子觉得有清醒了， 脑袋清醒，不那么迷迷瞪瞪的了。 哎呀，迷糊的，坐的时候脑瓜全是汗。 嗯嗯， 啊 嗯，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啊 啊！ 所以啊，我跟大伙儿说呀，这次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健康回馈活动啊，把这个带到家里，真的是相当不错。 真好。我呀，啊，就怕以后吧，脑萎缩之后完事儿，整个老年痴呆。 那你动脉硬化指定是得脑萎缩呀，对不对？ 啊，我怕老年痴呆，我所以说我订购这 啊，拿回家，您自个儿做，老伴儿做，孩子做都可以。 对对对。 嗯，全家人做，对不对啊？ 是这个医德高尚 啊！谢谢谢谢 啊！最后呢，我还祝愿这个千秋万代 啊， 永远辉煌。 永远辉煌，我呢，接受您这个祝福啊，因为我也想发扬光大，让我们这些的百年老方子能够对咱们的听众朋友 啊，在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最多。 这个以德高尚真不是为了钱。 嗯， 这个来讲，这价钱哈、啊、还真不高。 嗯，价钱不高 啊，这设备， 嗯， 真好。 那 全家都能搁家使用。 是啊， 不出户就可以 啊。您这个年纪，我刚才说了，六十来岁不大，肯定会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变。你看，睡眠开始已经解决了，对不对？ 对。 您如果说拿家里去，你再用，你这个迷糊的问题也开始解决。如果您持续的话，血脂高的问题可以控制住了，啊，不光是这些症状好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饭有胃口，咱觉睡得好，咱这个大便它正常，真的是效果非常好。您说，您要是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不觉得自个儿身上有病，那您对这个咱奔个八十岁呀、九十岁呀、一百岁呀，是不是就特别有信心了？啊，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阿姨，欢迎您。 哎， 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哦，我是郑州的。 啊，来自郑州啊。您多大年纪了？ 哎，对，我今年六十了。 六十岁。那接下来， 啊， 阿姨啊，咱们就把这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哎，好好。 这位朋友您好。 您好。 你好，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您好。 哎，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患者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啊。 哦，感到非常幸福，大家伙儿感觉到幸福。 感到非常幸福啊。 我就特别高兴， 哦， 真的。 我简单的把我这个病情向你汇报一下啊。 哎，好。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个大的毛病很多，我今天主要的告诉你。 啊。 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双侧多囊肾 啊， 现在也是慢性的肾衰竭， 慢性肾衰， 然后有椎间盘突出、膨出、狭窄、这个劳损、增生，啥都有。人家医生都说我这个腰啊，可以当教科书用了 啊。各种各样的病都有了。 我体验了这个十次以后呢，这个我主要是对心脏体验的是心脏 啊。 来的时候的心脏那个跳动快，每天早上我量血压的时候，那个心脏会达到102次。 哦，真的是。 这个血压呢，都在吃两片，就是两种降压药，才能把这个血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这个做了这个以后呢，非常正常。还有呢，就是睡眠特别的好。 睡眠特别好。 以前呢是。 啊， 中间只要一醒就再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说醒了以后呢还可以再接着睡觉。 真不错。 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 太好 了，这个患者真是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呢。哎，现在一血压都是高压在130，低压在70多到80之间。 哦，这个真不错。 因为已经在这之前很高了。 好，真的是太好了。 哎呀，太高兴了。 在您身上这个效果太好了。 感谢你。 不用谢我，不用谢 我。自己我就告诉我身边所有的人啊，都来体验。 对呀，都来体验呢。 他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啊。 非常高兴，他们的效果也跟你一样吗？ 同时都呀，效果特别好。其中有一个腿疼的 啊， 他说：“哎呀，这腿不疼了，这个上下楼，你看走路多好呀。” 啊， 所以他也可高兴，就动员他家的爱人呐，都来， 都来。 开始爱人不相信的， 不相信啊。 这后来一体验啊，也来了，他说：“真好，真好了。” 啊，真好，真好。 哎呀，我说， 所以 我们活在这个年代真是太幸福了。以后你们这些给我研究出来这么高科技的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哎呀，太谢谢你了，徐主任。 而且还给你省钱了。真是省钱了。 谢谢您，徐主任。 哎，不用谢。 好， 哎， 再见。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